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好累， 哎，好烦。 心情不错， 有点低落。 上午十一点，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周末版，手工制造厂。 觉睡到一半，疲惫不堪，可天色已将晚，思绪混乱，饭做了一半，倒进一碗，冰箱里昨晚的番茄炒蛋，认识一半，难以评判，到底是爱上还是怕孤单，头脑一半，命运一半，难免有时麻烦，有时简单，全都是想长大，不想慢慢变复杂，又甚至向往伟大，总在劝着急， 音乐不要停啊，继续。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现在是北京时间11:03，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那假期过半，所以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嘉宾楚乔啊，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好像有一个回首，我把它那个放一个电乐吧，让你歇一下，好不好？准备。你们听到吗？有一点点声音。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有技术保障支持啊，所以他们可以在那去搞一下这个事情，我来跟大家聊聊天。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今天的嘉宾音乐人楚乔带来的这首 一半。大家好， 然后呢， 新年快乐。 怎么感觉你在遥远的那边？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王大文，音乐人王大文，欢迎。 Hello 那我是广播人杰克堂，感觉音乐人这个形容词，我今天在就是在想的时候介绍你们两位都是音乐人，只不过呢一个是唱作哈，就有这种创作和演唱的部分，然后大文呢是死活不唱，其实他唱的也不错，然后所以今天所以但是今天他带了吉他来，然后我和大文呢会有这种也会有合作，跟楚乔也会有合作，所以今天呢是我们的周末时间，到了周末呢我们就会唱唱歌啊，聊聊天呐、然后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今天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楚乔是什么 微博 就是楚乔，但是我很久没用了。 好嘞 真的 那你就把这个，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话题的、我们的话题就是新年新计划，这个会把它列入到你的计划当中吗？ 新年新计划，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哈，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因为我刚看了一下，今天是周日，好像没有这个听听的聊天室，那大家呢就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比如说就是关注我们的微博，在微博当中留言就可以啦。那大文怎么样？新年有新计划吗？ 已经开始了是吧？ 对呀、 新年有新计划没有？有啊，有音乐方面的一些计划吧。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现在不是在做视频嘛，所以就是想在这方面的话，更多的做一些有关于音乐的东西，因为我是做那种音乐干货分享的嘛，音乐制作啊方面的知识什么的，所以就在这方面能多跟粉丝吧，关注的人分享一些干货啥。 对，因为其实刚才就是大文也一直在手拿 DV、不对，那已经不叫 DV 了哈， 这个黑卡 还在上一个时代的感觉是吧？DV 肩扛摄影机， 对，DV 是这种，大家看不见啊。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是要用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把音乐和你做一个链接，不管是唱歌的方式还是科普的方式，对吧？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边聊边唱，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新年的新计划都有哪些。 我的新计划吗？你突然一个手， 我在想 意思是让我说吗？ 我的意思是昨天你们怎么过的，因为昨天其实是2022年的第一天嘛。 对，是的， 对，已经过了一天了 啊， 好快！ 一天以后，感觉一切有变化吗？从2021年迈到2022年的自己，两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我觉得我变化挺大 啊， 因为它大，所以就思索了一下该如何去表达。 哦， 你看，比如这个语 双压， 必须得押着韵说话，就是自己都挺害怕。 就是你的新年新计划，就是先在这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说话所有的都是要压着韵的，是吗？ 也不能所有都压，所有都 压， 听着观众也挺害怕。 好吧，那我们到了唱歌时间啊，我们今天就是聊聊天加唱歌。一会儿大家可以想一想，既然这个变化一时想不出来，那就可以在一首歌当中去体会一下。因为接下来这歌呢是打算我和大文一起来唱的，啊不对，我唱你弹，一起来合作的。准备好拿起吉他。为什么把这首歌作为第二首歌呢？因为我们刚才聊了新年，新年啊，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新年的一开始会寄予很多很多的期待，很多很多的希望，然后但是呢当真正实行起来的时候，如果发现跟自己预期的不符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容易心态就崩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有的时候我会，所以 大家都会的，其实 是吧。所以我就想说干脆先给大家这种一种安慰，这歌的名字就叫 Que se la se la， 好像是西班牙语还是法语，就是用英语来翻译呢就是 Let be， 用中文来翻译呢就是爱谁谁， 顺其自然。 对，爱谁谁，爱咋咋地。那我们来唱这首歌。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it be, it be. The future's now hard to see.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it be. The future's now dark to see. Que sera, sera.What will be,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ll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it be.Be. The future's now dark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Que sera, sera.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嗯， 愉 快，就是 愉快啊，每次都愉快， 每次都愉快， 合作愉快。 音乐就是开心的嘛，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不管谁来了，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是把这个玩起来开心过这一个小时就好了、嗯、所以呢不仅仅希望我们开心，那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你听得也开心。那欢迎大家能够去锁定调频 FM974 或者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可以在里面找到聊天室。当然今天我们的聊天室没有开通哈，但是大家呢可以在微博上搜索一块杰克堂，在里面跟我们互动留言啊、当然嗯，一会儿在那个放歌的时候啊，我会给大家那个把这个今天的我就临时做了一张图，就做的比较童趣。 OK， 楚乔已经发了，然后我刚才呢给忘了，我一会儿咱播歌的时候，或者楚乔唱歌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儿搞定，好吧？ 你说发是吧？ 对， 嗯，挺好。 你听成什么了？ 不是，我说你还没发的意思是吧？你是说？ 对，我还没发，但你发了。 Okay. 对，我的朋友说那个。抠图特别棒， 真能找到亮点，找亮点。 就我那个吉他，我本来那把吉他是64年的那个产的，我看那个琴一看好像是1864年，你看一眼就。 主要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抠图，大家多担待啊， 都有第一次，嗯。 那其实。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说嘛，就是新年要有一个新气象，然后呢做一个新计划。因为2022年也是不凡的一年，它确实是令人期待。比如说、嗯、这一年是北京冬奥会要举行、 嗯、 同时呢也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嗯， 还是香港回归25周年， 嗯。 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楚乔做过功课了，所以他今天给我带来了一首歌单，里面包括了中国人这首歌。 因为我们一样的血一样的种。 那我们就听楚乔唱歌吧，中国人。 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月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 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啊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月，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钟，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好听， 哈哈 呀，就是改编版的中国人。 嗯，我去这次去南方，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就应该把你小时候听特别感动的歌啊，配上你现在会的和弦 啊、哦。 哎，我一听这意思挺对。 对，所以其实一会儿我也要唱一首歌，就是你帮我编配了一个和弦、 啊、对， 那也是我，你知道我都忘了那首歌叫什么，然后但是突然间那天在脑海中就出旋律了，因为大恩不知道我说的是哪首，所以一会儿你可以来听听你小时候听没听过那首歌。你听过吧？楚乔应该 听过 吧。对，然后呢，刚才我就趁着你唱歌的功夫，已经把刚才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宣传海报发到了微博上。 Okay. 我的微博也是一片荒芜啊，我都已经拿起微博，刚才想怎么发微博来着。 我有微博吗？ 什么呀，咱们这都是哪个年代的。 哎，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有话就在微博上说，就是没话找话的那种话就不想说也不想看了 啊， 所以大家就不由自主的就安静下来了，但是安静点挺好我觉得。 对，是的，你看像我这个电脑杀手啊，为什么就真的是不得不与世隔绝。我现在这个电脑又连不到互联网了，我明明刚才好像看到了听听的这个聊天室、 嗯、 应该是有人留言的啊，但是我现在点不进去，所以呢、 okay. 就是大家可以移步微博吧先。一块杰克堂我已经发了一个海报，然后大家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嗯、 我写了一个来吧。那刚才问了你们思考完了吗？你们觉得2021和2022的自己的变化？ 光听歌了，忘了思考。那个歌太有代入感了， 太有代入感了， 直接就 fusion， 你知道吗？ 是吗？ 对、啊、 就跟着一起。 忘了想了，光在想中国人了， 是吧？那也行。 等会儿， 当然 了，你想 了 吗？ 我一直反正能翻译成这个咱们 普通话 的语言啊、嗯。这个你说新年愿望，我就是终于也动了动脑筋，应该往线上使劲了， 哦、 就是要在。能够隔空，借由科技，借由网络，借由电波，能隔空跟大家交流。 互联网时代不说电波， 电波 脑电波、 okay、 没有没有没有 电波是吧？ 就是一种波嘛，是吧？ 元宇宙的比较啊。 大家就是一起来，分享已经做好的作品。我原来一直搂着攒着，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嗯， 但是现在我发现，可能就是在等一个。时代变迁吧， 等音乐加块糖开播， 哎， 这个怎么样？ 好的，确实是该加块糖了。 你可以真诚的说，没事，我刚才就是故意的，你继续。 加块糖挺好的，我觉得。 好呀， 我之前的歌啊，就是甜的呀，不够甜，所以我准备找一个女主唱来唱。 真的假的？ 昨天刚跟人聊完。 嗨，我还以为你看着我说要找我呢。 我不跟你谈多少年这种伴奏或者是这种、这种琴了呀？ 是的呢。 我就期待咱们每次唱的时候能录下来就能用。 哦，我们的听听 FM 上面可以听到回放，所以呢是可以，大家如果今天的节目啊，这个话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今天节目错过了的话呢，你可以听回放，但是现在在听节目的人又不会错过，这是不是一个悖论呢？ 他说那听回放吧，下一台 没关系，特别好听 那可不行， 特别好听的 啊，对对对，你可以反复多听几遍， 对对对，要不然忘了。对， 其实我们是想在这个节目里边把音乐浓缩的好一点，让大家有值得听回放的这个劲头。 嗯，对对，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听，就有的歌是现场弹唱的，但还有一些合作呢，比如说和大文合作的，在今年啊，不是去年，看我还没有转过弯来呢， 扭过来呢， 没扭过。 1月2号了， 从昨天我就没扭过来，知道吗 ？OK， 就一直在说。 昨天还可以，昨天还可以被原谅，今天就不行 啊！ 今天已经过了24小时了， 你们这么严格吗？要不要这么严格？ 开玩笑， 对，没有没有，我也是开玩笑。那、但是我就想说，有的歌呢，可能啊、这种弹唱不足以体现它的完整和这种整体性，而且甚至有些歌人声也是作为一种乐器一样的出现，它是这个整个歌的一部分。那么比如说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我们直接来放完整的录音室版本。 嗯， 叫录音室 版 本，好好好，心虚啊。8月9日，星期一，好天气。秋过了，天气还是有点热，不过从夏天到秋天也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你还在等我吗？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怎么样？ 嘿、hey, ， 还行吗？ 我们回来了。 刚那歌怎么样？就是跟大文的合作就得问楚乔，跟楚乔合作就得问大文，这样总得有一个。 我感觉刚才那歌挺好听， 是吧？我也觉得很好听。 当然好听了。 这首歌的名字，这首歌的名字 谁跟谁合作能不好听吗？真的是， 真是的。八月九日星期一，好天气。虽然那个就因为是那天写的哈，所以那首歌就诞生在那天。但是那个 loop 和那个编曲其实不是在那天诞生的， 那个是一月二号写的， 是一月二号、 嗯那个。 太好了，你看看。 所以我就比较有先见之明。已经想好了， 就为了纪念今天， 对对对，我就知道今天 准备， 所以就是当天就是 好嘞，嗯、是2021年的1月2号写的，所以刚好一周年，对不对？ 对， 好嘞， 对对刚好。 怎么样，可以吗？楚乔非常的无奈，接下来就到你了。 无语了，这个 没事，咱们来啊，继续来。 对，刚才我们说到有，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把小时候听到那些特别感动的歌， 嗯、 用一种换一种方式来表演出来， 嗯、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 我心中有个太阳，我心中有个月亮，我眼前有一片红花绿草，我听到小鸽子的歌唱，总有温暖的手牵着我，总有温柔的话送耳旁，总有一个声音为我带路，总有一个呼唤飘在我心上，我心中有个太阳，我心中有个月亮，我眼前有一片红花绿草，我听到小鸽子的歌唱，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窗外的雨刚刚停，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养你啊， 还有呢喃的回忆，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六日午间的12点到13点。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OK, three, two, one, let's jam.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以上为广告时间。 音乐加快堂周末版，手工制造厂。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你正在听到的是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到了我们下半时段的时间，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Weezer 乐队的一首歌，叫做 Happy Hour。 这个 Weezer 乐队是大文推荐的。 是我那天跟你说吗？ 对呀、啊、哎，怎么没说？有说吗？你近点。 我离得近点。 嗯， 就我那天跟你说的吗？ 就是那个 Weezer 那个乐队。 Weezer 太喜欢。 对，只不过我选了一首 Happy Hour 是比较符合今天的这种主题吧、嗯、一个小时的欢乐时光，我和大文还有音乐人楚乔、 嗯、 在直播间里面和大家一起欢乐度过。 嗯， 那就是其实是这样的，我正好跟你们也说一说这个节目它要干嘛，然后呢也可以跟听众来说一说，然后呢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点歌的节目，到了周六日的时候呢，就会有好朋友嘉宾来唱唱歌聊聊天，甚至是会说一些话题、 嗯、 一些跟音乐相关的或文化相关的话题，我们可以 新年了，现在是新年了。 对，是的， 应该跟大家多聊聊新年的事情，是不是？ 怎么感觉有一种在哄小朋友的感觉。我们要聊新年的事情了。 新年一次、 对， 哪是那么容易事儿啊， 一年一度嘛，是吧、嗯、 所以呢，今天虽然是新年假期的第二天，但我们刚好在昨天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已经做了一些新年计划了。 嗯， 对，那你们有吗？就是或者说，比如说我先拿我自己开刀吧。 嗯， 我先说我自己。昨天呢，我直播结束之后，然后去找了一个朋友一块儿吃饭聊天，是一个女生，就是我的师妹。然后呢，因为我们都学了心理学，所以呢，大家在就是聊天的时候吧，就特别容易往那种个人成长的方向去聊。 Okay. 然后所以呢，就问对方说你的新年的计划或者说一个愿景是什么？ 嗯， 然后我就在想我是什么。我觉得当时我还其实没有想得特别的清楚。但是我现在好像更清楚一点点了，我觉得新年我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就是对自己好一点。 嗯， 因为我其实是不太容易有那种很强的边界感，很容易去退让，不太照顾，就是优先照顾别人。 嗯， 就是一切以这个外部的需要为先， 就是其实你特别希望大家都有安全感， 但是 自己就没那么有安全感， 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希望这种气场很和谐，所以自己就有的时候会去做一些这样的努力，然后让自己就会很焦虑。嗯，哎，没有压上。嗯，好吧。 利和绿挺好，可以的， 可以吗？ 都是乐开头嘛。 可以。嗨，那乐还是乐开头呢？ 有开头压的可以，也可以。给你了，给你了。 好的。那你们呢？我说完了一个，该你们说了。 我再说吧，我接上这话。最后大文说， 好， 我想把这个自己之前攒的作品开始就是往外放了。 嗯， 之前我相信很多音乐人，尤其在咱们国家现在大城市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这些大城市的音乐人朋友，其实都有很多作品是搂在手里没有往外发的。 嗯， 大家也在等待一个时机吧，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刻，把每一秒都当成有意义的来过。我们都选择做音乐了，我觉得应该让它更专业、更用心、更真实，也更没有思想包袱。 嗯， 以前我跟思想包袱相处了非常多年， 现在呢？ 现在我想，我如果我要当初做一首，我就发一首，我也不太后悔的，后悔再说。现在我可能就不是这样。 对，其实就昨天我在节目里也说到，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拧巴会有一些你说的那种思想包袱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2022的到来，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这些包袱扔扔。 好，一点一点减负，你给自个儿减减负。 对， 所以其实也是刚好我们的这个音乐加快堂的周末版呢，也是会大力的去推广原创歌曲，还有原创音乐人，去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表达的空间。就是好歌干嘛不让大家去听到呢？ 是的， 说实话，很多的时候会有一些商业化的那种运作的这种方式，但是很多独立音乐人他们的那种歌的表达是真的让我看起来啊，是发自内心和真诚的表达，因为他不是为了什么而去表达的，对吧？ 是是是，而且我总觉得这个咱们国家这个音多音字特别有意思。 嗯， 你就这个乐，快乐的乐和音乐的乐，它俩就是一个字，念法不一样而已。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其实独乐也不如众乐。大家一起做音乐，一起分享音乐，一起听音乐，聊音乐， 独 乐。独乐 不如众乐乐， 哎，对，那也是多音字，但是咱这儿现在我还没琢磨，琢磨时候咱们再聊啊。 你看，你看，一个人就是人，咱们三个人坐在这直播间就是众字啊，对不对？ 对， 你看， 哎，真的是， 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已经是众乐乐、众乐乐了， 而且女子为上 啊，什么？ 女子为好。 好嘞，谢谢，我这边也没有裙子。那刚才说到了楚乔的歌，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是想说把自己的一些歌，很多舞起来的歌，能够陆续的就是在节目当中还有包括发布上来。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我要唱的这歌，怎么着也得有个一年多了，然后但是我其实在网上是找不到的，所以大家想听还是只能今天听现场版，之后再发哈。 享受当下这个音乐的时刻，他这个歌已经做出来很久，我觉得早就应该跟大家问世，并且大家应该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好歌。 好吧，那我们就唱这首叫做《所有的所有》。 没有一劳永逸的选择， 没有哦，千载难逢的难得，没有无边无际的快乐，没有万劫不复的荒漠。所有的领悟都只属于一瞬间，所有的匍匐都只是为了向前，有的阳光都在雨后更灿烂，所有的所有不会被所有人看见。只有未完待续的离合，只有无可奈何的蹉跎，只有犹豫不决的如果，只有心甘情愿的错过。所有的领悟都只属于一瞬间，所有的匍匐都只是为了向前，所有的阳光都在雨后更灿烂，所有的所有不会被所有人看见，所有的所有不会被所有人发现。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还行吧。 哟。 哎，您刚才又没声了。 有声， 我离得太远了，不好意思。 感觉你是在这个空间游离的，你知道吗？特别的神奇，好像在那个旁边溜着圈然后玩呢。然后 哎，音乐就是 听歌呢， 对、 啊、对， 是的。 音乐其实我听过一个挺文学的说法，说音乐就是用来改变空气的颜色的。 啊，哎、你看，你就恰上我的这个题了。你看，音乐是跟颜色有关吧？然后呢，我想把它跟味道也能挂，就是刮那个叫是勾连起来，因为周一到周五的 刮连 来吧，刮连。 然后因为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想要给他就是呈现一种点歌的方式，只不过呢他你并不知道你点的是什么歌，你只能去选择你想要的味道。也就是说我会每天公布一个口味清单，然后呢根据这个清单大家去选择，你觉得今天的你今天的心情适合什么口味，来到节目当中才会知道那个口味对应的是什么歌。你听明白了吗？ 巴西烤肉， 巴西烤肉， 巴西烤肉。 所以刚才那歌你觉得是巴西烤肉味的？ 刚才那歌不是巴西烤肉，我现在脑子里想的是巴西烤肉。 哦，饿了，没吃早饭吧？ 你看肉类东西，这就是我们能想起的东西。 那我们就来试试做一个通感。刚才那歌你们觉得是什么味儿的？ 阳春面，在我这儿听起来。 阳春面，好嘞，我这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清汤挂面啊。 不，它是阳春。和面， 好嘞， 这三个词啊，注意。 好嘞，阳春面听上去挺怎么说呢？很有怎么说呢？就是能解饱，然后呢还特别好看，就是上面放着葱花。 你现在不想那吃的，你就想阳春和面。 好嘞，明白了，你是主要看这仨字儿是吧？ 对，我想这仨字多好呀， 好听。 有时候那字儿好啊， 好听好听， 比那个吃的重要。 好，那就是阳春味儿的，阳春面味儿的。大文觉得什么味儿？ 我脑子里想的可能是面包还有牛奶那种那个景色，就比较清晨的、 哦、 可能是因为你刚才说了早餐，然后一下子把我想到要把我放到早上。 说白了你就是还是饿了。 没吃早饭就是这个后果。 被看出来了，嗯， 咖啡可以， 嗯， 哎，哦，好的，刚才那个我们的电乐消失了一下，好，回来了，有音乐才让我心安。什么咖啡味的吗？ 嗯，咖啡那种感觉啊，就是那种很雨天的那种，放一杯咖啡在窗边，然后你能看到外边的哈气。 哦， 然后外面是雨的那种感觉 啊， 就刚才那首歌让我就是很舒服，就那种，对， 好嘞，好，你们夸的也差不多了，我可以进行下一个环节了。 他还老抵抗不了欣赏，嗯，老抵抗不了欣赏， 抵抗不了还是老抵抗？ 抵抗不了， 抵抗不了。 嗯， 好的， 你确实抵抗不了，就老在抵抗呀。 哦， 是吧？ 是，嗯，那我接受了。 对， 那 其实你要接受别人欣赏你的音乐，你这人的歌真好， 谢谢， 嗯， 谢谢就够了。那接下来该楚乔唱了，那吉他都已经拿起来了， 嗯， 这个是楚乔自己的原创歌曲， 哦， 你知道我要说哪首吗？ 我好像就剩这一个了， 对，心里有数哈。 对，我刚捋了一下。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楚乔的《航行》。哎，突然间调琴，那我再电乐再戳一下， 对，再戳一下， 然后呢，就是这首歌听完了之后，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哈，你觉得它是什么口味的糖果？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在微博上找到一块儿杰克糖。 还有很远的路啊，还有多少没去过的地方，海面的光倒映在你身上，那是一只陪我远行的波浪，像个新的生命一样的寻找，小时候梦里去过的地方，一只跑要用欢笑遮住的悲伤，见到地球那边太阳发的光，我用怀抱迎接新的风浪，它会吹起浪花在我身上，每段风景都在等着你去流浪，因为远方才有未知的愿望。悄靠近我们的船，这一次又是什么样的答案？他们早已经习惯的夜色阑珊，真的能够把我的心都装满，我用怀抱迎接新的风浪，它会吹起浪花在我身上，每段风景都在等着你去流浪，因为远方才有未知的愿望，那就用怀抱迎接新的风浪， 它会吹起浪花在我身上，每一段风景都在等着你去流浪，因为远方才有未知的愿望，因为远方才有未知。 品味完了这颗糖果什么味儿的呢？好听。 哎，是比以前这甜了点还是咸了点的？你们都认识我？ 咸了点，因为你是说浪花啊。 对，我觉得就是浪花味儿的。 对，嗯，浪花啥味儿？ 我觉得我2022年区别就变咸了，原来太甜了。 可咸可甜吗？ 我不知道。嗯， 你觉得变咸了对你来说是？ 对对，咸代表什么？ 对呀、啊，代表什么？ 很关键，我觉得非常关键，就是更干了。不那么黏糊了， 你以前很黏糊， 因为你糖就很黏糊嘛，糖是一个跟胶一样的一种感觉。 注意，结个糖怎么办？ 糖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最习惯的一个食物， 糖是最好的东西，糖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哇，就我觉得 结个糖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天哪，哎呦，我其实 被谢谢 。哎，你是在训练我是不是？我知道了，我懂了。因为其实今天特别的开心啊，因为跟两位好朋友一起在这儿聊音乐，大家也都聊了自己的这个新年计划。既然有计划，我觉得好歹说说，就算没有微博，有个什么能找到你们？请问大文有吗？ 大家如果看 B 站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王大文音乐制作人。 好嘞， 中间有个空格。 好嘞，楚乔，中间有个空格是吧？中间有个空格， 王大文跟音乐制作人之间有个空格。 好嘞， 搜一下。 哎， 楚乔，你的， 我的， 你要没有，你现在就说一完了，就按这去起一个。 就大家从任何音乐平台搜楚乔，都能听到我音乐。句号。 好嘞，其实我还真的听过楚乔在各个音乐平台上的一些音乐，而且我真的是看到下面还有人特别认真的留了言，说：“哎呀，真的是很好听。”但是你都不给回复，你回复一下，这个是你的、 哦、互动很重要。对对，互动很重要。 就是、所以呢今天也是我的这个听听聊天是恢复了，所以我刚刚发现其实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微博上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有就是少数没有被我骗到的进入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每天都会在周一到周日的时间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等着你。那大家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就是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点歌。因为它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你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谢谢楚乔，谢谢大文，玩得开心吗？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那接下来的节目是复刻唱片行，我是杰克唐，那我们明天见喽。 押韵画两行。 好累， 哎，好烦。 心情不错， 有点低落。 上午11点，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庆元旦度新年，2022年北广购物依旧要用让您放心的商品赢得您的信赖。1月1号至1月3号北广购物年货节大集市火爆进行中，全场商品95折优惠，同时任意订购2件商品更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再说一声，大家2022一切顺利，新年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